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难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难。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，请大家要注意防范。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，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，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、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阴有雷阵雨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30到28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。大明演义，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，这下捅了马蜂窝。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率领援兵援将，还有那位混蛋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。茶帽三个人呢，能耐是有，但是不敢恋战，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，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，恐怕因小失大，干脆跑进雁门关，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。但有一样，慌不择路，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。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，哟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三面环山，当间是个山沟，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，一棵树都不长，陡壁悬崖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像镜子面那么光亮。也慢说人上不去，叫燕子也难越过呀。再往前走了一程，走到绝路上，一座大山横住去路。长茂跟田代彪一商议，不行，此路不通，莫回头去，咱另寻他路。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，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。到了这阵儿，银铃公主才想起来，说咱那把道走错了，这个地方叫簸箕山，您听这名多别扭，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，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，一面是口，要把这口给堵上，还出不去。长茂一看，得，事到如今啊，不拼命也不行了，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， 冒铁，我把他们打死了。公主一听，赶紧把他拦住，说你等一等，后边追来的是我爹，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，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，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，还是不打为妙。哎呀，讲也白讲啊，现在你们父女也是朝敌了。但是长帽一想，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，也不便勉强，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。单说延陵公主催马来到山口，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，他父亲胡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。公主啊，这心跟刀绞的一样，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，没有办法，娇滴滴的声音，爹爹，不孝的女儿，我有理了。三王一看鼻子眼都冒火了，都呸，丫头啊，好啊，我算瞎了眼了，把你拉不成人，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呀、你广乡中漂亮小伙，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，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，从现在开始父女的感情一刀两断，来来来，咱俩分上下论高低，你把我扎死也好，我把你砍死也好，咱们是冤家对头。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。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？左躲右闪，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，爹爹息怒，爹爹息怒，儿有下情回禀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爹呀，您呢，别一条道跑到黑，别伤了女儿的心，我是那种下贱的人，我怎么就非乡中的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呢？女儿，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，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。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，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，他的江山完了，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，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，有如风口之灯，不愁在微微尽灭，风大点这灯就灭了。这件事情怨谁呢？怨他自己干出来的。再者一说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。朱元璋明君有道，颇得民心，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，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？再者说，您挡得住吗？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了这个浑水，激怒朱元璋，打到金马城，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吧。女儿虽然嫁给田代彪，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，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。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。爹爹， 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，您就赏个面子，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，这也算您立个功，也留一条后路。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？哎呀，丫头啊，你别说了，抡起大刀就剁。公主仍然不敢还手。你说这个胡尔卡山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，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。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彪，罗彪一看这不行，那怎么打进去？得等什么时候？得眼看着长茂跟田代彪跑了，他催马晃吴任峰加入战群。王家千岁，把公主交给我。这阵儿啊，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，也就答应了，告诉混蛋太岁罗彪，忘死了给我打，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。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，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。为什么呢？你像这人四十来岁，什么都不懂，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，你算干什么呢？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？他还来暴打吴平来了，三王家的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。抡开吴任峰大战延陵公主，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，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？公主可气坏了，晃动习武中刀大战罗彪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延陵公主一个没主意，被罗彪的吴任峰正扎到左肋之上，耳聋中就听见噗，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，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，死于马下。三王胡尔卡山在后头看，哎呀，可疼死本王！到这阵后悔没用喽，眼瞅着姑娘死了。又不能怪罗彪，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田代彪身上，这两个男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，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。哇，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，长毛在后头一看，哎呀，完了，可惜两个小人儿哦，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。我说田子彪，非得给公主报了仇不可。长茂压不住火了，一马趟翻，抡起羽王神术，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，终于闯开一条血路。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，他们是且战且走，胡尔卡山紧追不舍。咱没说吗？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，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。援兵是越追人越多，越打将越勇，把田代彪跟长茂累的盔歪甲卸，带狼抛松，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。远远就瞅着雁门关，长茂心里说话，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，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但是又一想， 哪有那么便宜啊？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啊。两人催马来到关前，就听见一声炮响，田在彪把牙关一咬，心说话，新的战斗又开始了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？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民营的旗号，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，为首正中的这位舔着大草包肚子，手中平端铁枪，正是二王胡子海。上春手有一人手持七宝猪龙铲，正是八臂哪吒胡德济。下春手这位愣头愣脑的，正是野人熊胡强，把长帽热得好像没蹦起来。 哎呀，我这怎么回事？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了？ 就见胡大海舔着肚子就喊：“ 妈，再彪，你们辛苦了，快到这里来。胡强，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。” 得令啊！哗啦啦啦！ 胡强一晃三节棍，把三帮胡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。长茂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，一家人相见。那么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胡大海占领雁门关的呢？原来田代彪长茂走了以后，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，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，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，要求他们观阵。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，最后打赌击掌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。托金龙表示得很好，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，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永远再不反对中国。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，就以黄河为界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，黄河北边属于大元。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了，那叫白纸画黑道，把大戳卡上，说话就算数。打完赌以后，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，左等长帽他们也不来，右等长帽也没信儿。他们心说，要没有千里火龙驹，没有宝甲，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。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，恐怕长帽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，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，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，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长茂。没想过了三天，果然长茂和田代彪到了，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。长茂和田代彪大喜呀、啊， 我二大爷，这后边这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，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， 把我们追得可苦了，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。孩子，放心，现在到家了，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。胡强啊，狠狠给我打。这个胡强啊，咱不仅说过一回了，要讲究能耐，他比长帽大，要讲的力气比长帽足，但这位就有点发傻，没什么心眼儿，所以啊比长帽就显得差得多得多。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。就见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，大战混胆太岁五六个回合，就见他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，这混胆太岁一个没注意，把马腿让人家打折了。混胆太岁大头朝下直倾，从马上就摔下来。胡强一看，把大嘴咧起，这回完了吧，哪里走，把三节棍别起来，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。他那意思抓个活的，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，着一看傻眼了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把这混胆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，两头冒泡，给夹死了。胡强一抖了手，劲儿大喽。等再翻回头去，赶散援兵援将。霍尔卡山一看，姑娘也搭上了，宝马也叫人偷走了，想要报仇也不可能，万般无奈，收兵撤退，回金马城去了。单说长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，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、大帅徐达、军师刘伯温，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，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。长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，说这有意思的地方，朱元璋是捧腹大笑。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，众人是深感惋惜，也安慰田代表。这些琐碎的事儿，咱不详细说了，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。宝马是倒回来的，宝甲怎么办呢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们两路分工，田德彪、长茂上金马城盗马，朱永杰、徐芳负责盗宝甲。可到了现在，这宝甲也没盗出来，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，朱元璋就要化伏前沿，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，能不着急吗？朱深、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！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，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。那边又济公又祝贺，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，偷偷的一拉徐芳，两个人离开雁门关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，你说怎么办，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，不然没法交代。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，